卷不妨闭上眼，如果你的眼角还有泪，也许他 没听见你的心

亲吻脸颊，拨弄我的长发，多少骄傲缠绵着幸福的温暖。谁知你匆匆的微笑，渐渐掩不住一丝为难。谁知你紧紧的拥抱，再也藏不住心中冷淡。 夜来香， 寻你，爱是麻醉我抑郁，过去了的一切会平息，冲不破墙壁，前路没法看得清，再有那些挣扎与疲惫，踏着灰色的轨迹，尽是深渊的水影，所以背上一身苦困，后悔与唏嘘，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，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，哦，不想你便去，心一再回忆，谁能为我去掩饰，到哪里都跟你要认识，洗不去痕迹，何妨面对要可惜，各有各的方向与目的，踏着灰色的轨迹，尽是深渊的水影，可以背上一身苦困，后悔与唏嘘，你眼里却此刻充满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，哦，不想你便去。 这个

缘和份并不多，曾令你讨厌，每天敷衍我，努力过仿知你我一样傻，我为何让你捉起难何困住我心不再躲，甜蜜只因你，痛苦都因你，快乐过这冰山都会有山火。 I love you， 我不知不觉爱着你太多。 I love you， 却不想跟他分一杯雨果。 I love you， 若最后保留招子剩低给我，难道你会不想我么？I love you， 我喜欢轻轻吻着你耳朵。 I love you， 每一吻背着不少的痛楚。 I love you， 若你在明日感到什么不妥，盼你在回忆里面找我。赠我这毒苹果，甜蜜只因你，痛苦都因你，快乐过这冰山都会有山火。 I love you， 我喜欢轻轻吻着你耳朵。 I love you， 每一吻背着不少的痛楚。I love you， 若你在明日感到什么不妥，盼你在回忆里面找我。是我不先附和你，令我的心疯魔。爱我已经拥有过，可惜太快又离开我。 I love you， 我不知不觉爱着你太多。 I love you， 我多么的想分这杯雨果。 I love you， 但我是明白一切没结果，当作是回忆已是不错。